怒发冲冠，平安处小小雨歇，太王爷两点长啸壮怀激烈，三十功名成于渡，八千里如云和月，我等先拜了少爷头，空悲切，靖康耻，又为雪，朕只恨何时灭，驾长车踏破了后来山缺，装着几盏葫芦肉，笑谈可饮匈奴血。